受高空冷涡后部南下冷空气影响，预计明天白天本市仍然以晴为主。目前昼夜温差较大，夜间气温很低，天气明显转凉，大家外出时应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 4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 2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指数是2，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4，大部分时间适宜穿夹衣类服装。明天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照射强度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演艺群英会十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磊。今天是10月1号，在这里呢，首先还是要代表我们节目组的全体成员祝各位听众朋友十一假期愉快。那么在这7天长假当中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为您准备了一系列精彩的环节。那么首先呢，从1号到3号为您带来的是由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的大型诵读原原创品牌听见经典中外名篇亲子阅读会的录音剪辑。4月21号和6月18号分别举行了2场阅读会。作为北京电台2018听见经典系列大型主题活动之一，这次亲子阅读会将诵读与音乐完美融合，以声音之美塑造文学经典，并传播经典背后的故事，让文字形象化、立体化，使人们重拾阅读的乐趣。那么在4月21号的这场阅读会当中，来自于北京电台的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等7位好声音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亚明，以及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们联袂诵读和演奏了中外经典名篇，为现场的观众奉献了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现场的两位主持人朱红和亚明。 说起春呢，可能很多人呢都有不同的感觉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掌声来有请盛博为大家朗诵著名散文家朱自清于1930年的代表作《春》，同时国交的音乐家们将配乐由新一代中国第一代杰出的作曲家沙汉坤于1953年创作的经典音乐作品《牧歌》，让大家一起在优美的旋律当中静静地欣赏着春天的美景。 有请盛博。 有请。 春，朱自清。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儿，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

谢谢我们音乐家精彩的演出。刚才这首曲目呢，我想现场的大朋友小朋友非常的熟悉，它是根据我国有400多年历史的民歌改编的《茉莉花》。这首歌呢，也应该是目前全球最具中国文化元素之一的乐曲了。在2008年的奥运会和残运会的颁奖仪式上，这首曲目演奏了774次。好，亲爱的朋友们，说起春天，人们想到的一定是朝气蓬勃，和朝气蓬勃相应的应该是孩子们充满阳光笑脸的脸。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掌声有请崇文小学阳光合唱团的孩子们登场。今天我们崇文小学阳光合唱团的孩子们将用天籁之声为大家共同来祝福春天。崇文小学的阳光合唱团呢，成立于1979年，曾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的文艺演出。那在这个春天当中，我们就有请崇文小学的孩子们为大家演唱弘一法师李叔同的经典之作《春游》。我们一起在音乐声当中来留住这个难忘的春天，掌声有请。刚才为大家进行童声演唱的是崇文小学阳光合唱团的孩子们，我想孩子们天籁般的童声应该是向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进行致敬。好，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请您欣赏改编自中国最具魅力的口头传承艺术及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的中国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音乐作品。我想小朋友们和大朋友都已经非常熟悉了，那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殿堂当中继续来重温一下关于梁祝美好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梁祝。 Thank you. 感谢音乐家精彩的演出。 那刚才呢，我们国交四重奏的音乐家们演奏的是何占豪老师和陈刚老师作曲的《梁祝》。那这首作品呢，于1959年5月27号在上海的兰心大剧院首演。这首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国内外观众的作品呢，完成了交响化、民族化的创世纪的这改编啊。相信大家听到这段优美的旋律之后，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到很多的蝴蝶在身边围绕啊？ 对，那听到雅明说这句话呢，让我感觉到了春天的气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块来朗诵一首李白的作品吧。清平调，云赏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你是这种境界，那我再来一个更加美的境界，怎么样？咱们来听听宋代朱熹的这首春日啊，大家听听是不是更美。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你看大家都会背、 哦、 下面两句是什么， 好好 咱们一起来好不好。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刚才呢，在朗诵的时候，你看我们台下的这些小朋友们个个都很厉害，所以我相信在我们的台下有很多的读诗的小能手。 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诵读会呢将继续进行，接下来这个节目就是孩子们用他们的语言来倡导要保护我们的地球母亲。 对，这两位小朋友非常的可爱。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这两位小朋友的名字叫做王雨桐和张楠楠小朋友，为我们带来诗歌《保护地球妈妈》。 有请。有请。 草原是地球妈妈宽阔的怀抱，森林是地球妈妈漂亮的外套，湖泊是地球妈妈明亮的眼睛，山景是地球妈妈弯弯的眉毛。地球妈妈是一位慈爱的妈妈，我们在她的摇篮里读书画画，一天天长大。传说在遥远的月宫里住着一位姥姥，天下的事儿她什么都知道。 那她也一定知道我们的快乐和烦恼。 快乐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烦恼却使地球妈妈越变越苍老。 我要做一个孝顺的孩子，让地球妈妈年轻，逗地球妈妈开心欢笑。 现在虽然我的年龄还很小，但是我的志气却很高。 我要为地球妈妈洗净脸上的尘土， 我要为地球妈妈抹上淡淡的彩妆， 我要为地球妈妈擦净眼中的污渍， 我要为地球妈妈穿上漂亮的新衣裳。 心想人人都说向你许愿能实现， 那我们的愿望你能听见吗？ 我们要快快长大，长大后做地球妈妈的保镖，让它不再受到空气的污染、垃圾的环绕， 让它拥有宽阔的怀抱、漂亮的外套， 让它拥有明亮的眼睛、弯弯的眉毛， 让它永远健康、永远美丽、永不衰老， 让它永远健康、 永远美丽、永不衰老。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共同推出《经典与高度》央华展演季主题活动，安娜、孙强、犹太城、许晴、 胡歌如梦之梦。 帮帮我好不好，我找不到我太太了，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太太？ 张梦有段日子住在一个湖畔。 蒋雯丽、刘军明年此时， 我太能跟你聊到一块了， 而且咱们俩还特别有默契。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犹太城主题曲跨年音乐会，戏剧经典音乐盛宴，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让戏剧照亮生活，让感动成为愉悦。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演艺群英会十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高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4月21号由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的大型诵读原创品牌听见经典中外名篇亲子阅读会的录音剪辑。那么在这场演出当中，我们电台的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等七位好声音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亚明和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管弦乐四重奏音乐家联袂诵读和演奏了中外经典名篇。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现场的主持人们。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的节目主持人晋桥。在刚刚的很多篇目当中啊，我看到孩子们的环保意识真的是越来越强了，也让我不禁感慨教育的重要性。其实有优秀的书和好的人作为引导，孩子们的路才会越走越远。其实好的书籍需要共同的分享，才会有它更大的价值。那北京电台就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可以让普通人的读书声出现在广播当中的一个立体化的读书项目，这就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它是一档广播节目，普通人的读书声能够出现在北京文艺广播 FM 八十七点六当中，同时呢，它也是一个立体化的读书项目，是一个录音亭。一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诵读小站，诵读自己喜爱的图书，分享自己的读书故事。不论你是谁，只要你愿意，都可以走进诵读小站。不需要优美的语言，也不需要华丽的潜台造句，只要你在这一刻享受诵读带给自己的内心的宁静和单纯。这一年来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诵读小站为我们分享好书，我们也收集了很多有关阅读和诵读的故事， 今天我们就把诵读小站搬上舞台，有请两位特殊的嘉宾和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读书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崇文小学的白淑兰校长和家长代表王朝慧，有请两位。欢迎两位。在诵读小站当中呢，一共有两个环节，首先就是要分享自己的读书故事。我们首先请白校长来为我们分享一下哈。其实我知道咱们崇文小学啊，在日常的教学之外呢，有很多很多的阅读的计划来督促孩子们读书，那您能不能现场跟我们分享一下？ 亲爱的孩子们，可爱的孩子们，那么在崇文小学，孩子们有一个开放性的攀登阅读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给孩子们拓展了很多读书的有益的行动。这个小行动就包括了每天孩子读书之后都有一个痕迹性的记录，同时呢还可以通过亲子阅读感受与共同人物的这种对话。 哦，其实呢是有一种强制的办法让家长和孩子一起来读书。就我也了解到啊，其实我们学校有很多很多这样或是感人的或是励志的故事，也请白校长为我们分享一下，也督促一下在场的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回家要好好读书。 好的，其实呢有了这个攀登阅读平台之后啊，我发现很多的家长都在平台上和孩子共同读书，然后每天在这个攀登树上都有成长的记录。这时候也发现有些白领的爸爸妈妈们没有时间，那么孩子自己在阅读的时候就觉得我和别的同学不一样，心里呢就有一种差落。这时候班主任老师及时发现问题，会和我们的家长沟通。记得小刚的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妈妈从来没有时间陪他读书，他看到同学们的攀登计划都比他高了，心里很难受。老师跟妈妈谈了以后说，能不能这样，每周用三天的时间，每天用15分钟陪小刚阅读，并且共同来回答阅读当中提出的问题。妈妈努力地做了一个计划表，而且坚持了3个月。3个月之后，不仅孩子爱上了阅读，而且成绩在提高。妈妈告诉我们，他也自己开始了有了新的阅读计划。我想这个攀登阅读啊，不仅妈妈在进步，孩子在进步，其实它就是促进我们家长和孩子共同在成长。 嗯，刚刚白校长提到的这个攀登阅读计划呢，王朝慧的家里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受益者。我们也请这位家长代表来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家的读书习惯和读书故事。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白校长，也要感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崇文小学为孩子提供这么好的展示才艺交流的一个舞台。其实我们家和很多家庭一样，会带着孩子参加阅读活动，会打开 APP 聆听有声读物。那说起来阅读带给我们家有什么不一样呢？我想要数交流的快乐。每次阅读之后的交流已经成为家人很重要的沟通方式，回答孩子千奇百怪的问题也成为我们的开心一刻。现在孩子正在读《红楼梦》，他每读一遍都会有不同一样的问题。这一次他很好奇，为什么刘姥姥会这么做？下一次又非常的好奇，为什么王熙凤那么说？再下一次他问的又是，到底大观园长得什么样？其实他的问题也常常会引发我们成人的思考，而且通过他的描绘，我看到在孩子的脑海中有一个画面非常有代入感。另外还有一个感受呢，他非常喜欢《西游记》，通过各种方式读了不下5遍。我刚开始非常好奇，你为什么要读这么多？应该放下。但是通过观察，我发现他和爸爸聊的话题不再是某一个人、某一言或某一个场景，他开始在琢磨故事和故事之间衔接的人物关系，以及那隐藏的事物线索。这种找线索的游戏也成为他和爸爸一个很有趣的游戏。阅读它除了能带来增长知识、开拓视野，它还有什么益处我无法一一描述，但是它确实带给我们家庭快乐， 让阅读成为生活方式，也成为我们全家人的共识。 好，谢谢刚刚为我们分享了一个非常温馨的画面，在家里当中，家长和孩子共同阅读，共同成长，共同分享。其实只有你在阅读当中找到快乐，才会把它变成一种生活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诵读挑战还有一个环节，就是要请两位向大家分享一本你觉得值得推荐的书。两位有什么分享呢？ 之前呀，我也跟蕾蕾妈妈一起协商了，说到底给我们小朋友和家长推荐什么样的书呢？我们大家到底用什么样的书来引领着孩子呢？我们觉得《伊索寓言》是不错的。 《伊索寓言》 为什么我们要推荐《伊索寓言》呢？其实大家知道，伊索正是在妈妈每天给他讲故事的过程中获得成长的，而且伊索呢，也是在关注事物的过程中来把自己看到的事物进行描绘的，他的记忆力非常的棒，也就成就了口授相传后来形成的伊索寓言。 这也证明了亲子阅读，母亲对孩子阅读的一个影响。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本场阅读会的一个特别环节，亲子诵读。我们将有请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主持人佳佳和她的女儿魏西西小朋友，还有北京好声音主持人李瑞和他的女儿李诺涵小朋友，共同为我们带来《伊索寓言》两则，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我和西西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来自《伊索寓言》，叫做《乌鸦喝水》。西西啊，我们看《伊索寓言》里面有一只非常聪明的乌鸦，对吧？有一天啊，这只乌鸦口渴了，它在低空盘旋找水喝，你看见它了吗？ 我看见了，它找了很久才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水瓶，便高兴地飞了过去，稳稳地停在水瓶口，准备痛快地喝水了。 可是呢，乌鸦发现啊，水瓶里的水太少了，瓶口又小，瓶颈又长，乌鸦的嘴无论如何也喝不着瓶子里的水。那西西，乌鸦该怎么办呢？ 乌鸦想，把水瓶撞倒就可以喝到水了，于是它从高空往下冲，猛烈撞击水瓶，可是水瓶太重了，乌鸦用尽全身的力气，水瓶仍然纹丝不动。乌鸦一气之下，从不远处叼来一块石子，把它们一块一块地投到水瓶里，随着石子的增多，水瓶里的水也一点一点地慢慢向上升。 终于啊，水瓶里的水快要升到瓶口了，而乌鸦呢，也总算喝到了瓶子里的水了。 它站在水瓶口，喝着甘甜可口的水，心里是那么痛快舒畅。 对，那最后乌鸦是不是就靠着自己的聪明喝到水了呢？ 是的，它喝到了瓶子里的水。 好，谢谢大家。 伊索寓言，掉在井里的狐狸和公山羊。 一只狐狸失足掉到了井里，不论它如何挣扎，依然没有办法爬上去，只好待在那里。 一只公山羊口渴极了，来到这井边，看到井下狐狸啊，他就问这个狐狸说，喂，狐狸，这井水好不好喝呀？ 狐狸觉得机会来了，心中暗喜，马上镇定下来，极力 有水好喝。说这水啊，是天下第一泉，清甜爽口，并劝山羊赶快下来与它共饮。 一心只想喝水的公山羊马上就跳到了这个井里，他咕咚咕咚痛饮完之后才发现不得不和狐狸一起商量着怎么才能够逃出这口井啊。 狐狸早有准备，他狡猾地说，我倒有一个方法，你用前脚趴在井墙上，再把脚竖直了，我从你的后背上跳上井去，再拉你上来，我们就都得救了。 哦，公山羊想了想，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就答应了狐狸。 狐狸踩着山羊的后脚跳到了它的后背上，然后再从它的脚上用力一跳，跳出了井口。狐狸上去以后准备独自逃离。 公山羊急了，叫住狐狸，喂狐狸，你停一停，你不信守诺言。 狐狸回过头对公山羊说，喂朋友，你的头脑如果像你的胡须那样完美，你就不至于在没看清出口之前就盲目地跳下去。这故事说明，聪明的人应当事先考虑清楚事情的结果，然后才去做。 Thank you. 感谢我们音乐家的精彩演出。刚才这个音乐我不知道家长朋友没有听出来，是去年的时候呢，哇这么棒，知道是爱乐之城是吗？小朋友耳朵太灵了啊！去年的时候在咱们内地上映过，也是金球奖的最佳歌舞影片啊。感谢我们的音乐家们。其实这个四重奏呢，应该是交响乐里非常顶级的组合了，基本上在世界上要十年以上的才能叫做四重奏，因为他们配合在一起非常非常的难，要常年的磨合在一起，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练在一起，才会有如此的默契啊。那其实呢，刚才我们也看到盛博啊，我们的佳佳和他的女儿李瑞和他的女儿配合得很默契，我们能看出来父母陪伴孩子是特别重要的，对吧？ 没错啊，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所以我觉得今天能够带着孩子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些父母们都是特别棒的父母。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来诵读的这篇作品就是来讲述父子之爱啊。 对， 那么这是一本世界性的经典绘本，它的全球销量已经高达了1800万册，而且呢是美国图书馆协会年度最佳童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熊丽为我们带来这部世界经典绘本《猜猜我有多爱你》。那同时呢，我们也会欣赏到创作了著名的像蝴蝶夫人啊， 对， 图兰朵呀等等啊，12部歌剧的意大利著名作曲大师普契尼的作品。没错，我亲爱的爸爸，有请。 有请。 小绿色兔子该上床睡觉了，可是他紧紧地抓住大绿色兔子的长耳朵不放，他要大兔子好好地听他说。猜猜我有多爱你，他说。大兔子说，哦，这我可猜不出来。这么多，小兔子说，他把手一张开，开得不能再开。大兔子的手臂要长得多，我爱你有这么多，他说。这真是很多，小兔子想，我的手举得有多高，我就有多爱你。小兔子说，我的手举得有多高，我就有多爱你。大兔子说，这可真高啊，小兔子想，我要是有那么长的手臂就好了。小兔子又有了一个好主意，它倒立起来，把脚撑在了树干上。我爱你一直到我的脚趾头，他说。大兔子把小兔子抛起来，抛得比自己的头顶还要高。我爱你一直到你的脚趾头，我跳得多高就有多爱你，小兔子笑着跳上跳下。我跳得多高就有多爱你，大兔子也笑着跳起来，它跳得这么高，耳朵都碰到树枝了。这真是跳得太棒了，小兔子想，我要是能跳得这么高就好了。我爱你像这条小路伸到小河那么远，小兔子喊起来。我爱你远到跨过小河再翻山丘，大兔子说。这可真远了，小兔子想，它太困了，想不出更多的东西来了。它望着灌木丛那边的夜空，没有什么比黑沉沉的天空更远了。我爱你一直到月亮那里，说完小兔子就闭上了眼睛。这还真是很远，大兔子说，非常非常的远。